第257集，舍不得。 丝绸之路前行之前要做很多准备，最少也要折腾六七个月的时间。从这一夜开始，薛远便成日成夜地黏在顾元白身边。分别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显而易见地恐慌了起来。两年之中养成的不露声色破碎一地，害怕和恐惧几乎要吞噬掉他。他会经常看着顾元白，看到手指发抖，暴躁压抑，让薛远开始在离别前吓人的消瘦。顾元白知道他舍不得离开，但他不知道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，薛远也不知道会到这种程度。他原本打算潇洒的、坚毅的离开，步伐应当利落，让顾元白自此忘不掉他，然后英姿飒爽地离开，再拼命地重走完丝绸之路，佯装游刃有余地重新回到小皇帝的面前。但事实却是薛远连白日也会偶尔陷入到分别的痛苦之中，他被这样的情绪掩住，只有顾元白的轻声呼唤才能叫醒他。日复一日，他眼中的红血丝越来越深，顾元白一次夜中惊醒才知晓，他竟然连觉也不睡，只是盯着自己不放。夜中的那双眼睛像是在看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睡觉对薛远来说成了浪费时间的一种东西，他不舍得去睡，他宁愿拿这些时间多看顾元白一眼。顾元白放下了所有的政务。 你需要休息。 薛远睁着通红的眼睛看着他，这双眼睛已经疲惫到了沉重的地步。顾元白不知道薛远怎么还能再睁开眼，不知道他是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来对抗精疲力竭的身体，但想一想就能体会到其中的艰难。床褥柔软，熏香中透着阳光晒后的味道，薛远躺在这样的床上，却毫无动静地直盯着顾元白看。顾元白捂住他的眼睛， 就要闭眼睡觉好不好？ 薛远不想让顾元白失望，但他眼前一被黑暗遮住，看不见顾元白，恐慌就袭来，让他毫无抵挡的能力。他忍着拉开顾元白手的想法，想着睡觉不能让他担心，但牙齿紧咬，咬肌颤抖，极尽挣扎。顾元白看着他这样子，眼中突然之间就冲上来了一股热意，像是装满水的瓶子陡然倒地一样，他彻底崩溃，死死闭着嘴不出声，眼中的泪水却如珠子一样一滴接着一滴滚了下来，炙热难过的泪水落在了薛远的脸上。薛远一惊，他咬着的牙不由松开，心里的惊慌转眼成了无措，抬手却被捂着眼，不知该做什么。 别哭别哭，我睡，这就睡，马上就能睡着。 眼前黝黑一片，小皇帝冰冷的手指将他的视野遮挡得严严实实，薛远看不到顾元白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却能感受到他指尖的颤抖和极尽压制的哽咽。泪珠砸落得越来越多，恍惚之间像是从薛远的眼角流下的一般。顾元白痛苦地无声流着泪，被这股凶猛剧烈的感情冲击得无法挺直身，太折磨人了，突如其来的难过无法遮掩，再强大的意志力也阻止不了线下的崩溃。 难过，怎么这么难过？ 薛远这个样子让顾元白太难受了，沉溺深海之中，呼吸断断续续，只有眼中放肆宣泄心中情绪。 我心疼薛远，原来我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理智。 顾元白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因为别人而有崩溃的这一日，他这么一个冷静的人，现在却只能大把大把地宣泄难过，狼狈地向堆积的洪水超过河岸，猛地从高处冲下。薛远感受着脸上一下下砸下的滚烫的泪，黑暗中他的心好像也被这一滴滴无声的热泪给安抚了下来。顾元白总是很理智，这是第一次失去了那些让薛远又爱又恨的理智。 元白，别哭了。 顾元白隐忍着压制自己。 睡觉。 他就在这儿，薛远好久没有这么安心，听话地闭上眼，逐渐睡了过去。他一睡着，鼾声就响了起来。顾元白情绪大开的闸门在一声声鼾声中拧紧，他收回手，眼皮发肿，低头一看，薛远的脸好像都被他的眼泪洗过了一遍。 田福生，端水来。 门外早已听到响动的大太监提心吊胆地端着水亲自走了过来，服侍着圣上擦过脸，眼睛低垂着，避开圣上哭过的龙颜。顾元白再出声时已经平静了下来。 你说朕该不该让他走？ 正史堂已将薛大人姓名记录在册了。 顾元白沉默良久，将浸泡过温水的金帕敷在眼上，疲惫地叹息。 我也没准备让他留下。 顾元白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薛远也是，他们也都是骄傲的人。薛远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但不想要连累顾元白也背上污名。顾元白的功绩已经多到可以数着手指头说出来，从他立冠除奸臣卢峰到现在，文治武功一样比一样来的功劳大。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两年来薛远能立功的事情能做的全都做了，但都是小头功，远远还不够。除了外调或者熬资历，丝绸之路就是如今最大的立功之路，若是能重建丝绸之路，那便是能名留青史的功劳，能让薛远的名字牢牢记在顾元白的身边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如此多的官员不畏险阻也要登上征途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哪怕是第二次重走丝绸之路，也没有这次来的功劳大了。若说是留在京城熬资历，可薛远睡在宫中都会被弹劾，十几年二十年的去熬，熬到不怕御史弹劾的时候，他们都已多大了，怕是都要老了。最年轻爱意最火热的时候，吃饭睡觉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外人知道这不是顾元白的行事风格，也不是薛远的行事风格。说来说去还是需要功劳，有了功劳，薛远就有了底气，御史即便说再多的与理不合也不算什么，旁人也只会认为圣上是宠爱能臣，与薛远是君臣相宜。他要是能成为协助顾元白的能臣，那才是最好的事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